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刚刚为本台发来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呢是轻雾转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3-4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5度。提醒大家，目前北京市气象台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本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是达到36度以上，提醒大家外出注意防范，注意防暑降温。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一起来看一下地铁方面的信息。地铁机场线 T2 至三元桥区段开往东直门方向，因为异物侵入界线，采取了接触轨停电的措施。地铁机场线 T2 至三元桥区段开往东直门方向，因为异物侵入界线，采取了接触轨停电的措施。目前呢，工作人员正在紧急处理。目前地铁机场线维持东直门站至 T3 站至 T2 站单线双向运营，那么也是提醒去往机场坐这个地铁线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选择好您的出行线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患上抑郁症，虽说心态调整很重要，同样的药物治疗也很关键，但很多患者提到抗抑郁药就会出现抵触心理，因为有传闻长期服用抗抑郁药会成瘾，副作用会让人变傻，这是真的吗？长期服用抗抑郁药会有哪些副作用？服药多久会有效果？何时可以停药？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今天邀请北京安定医院药事部副主任药师国伟、主管药师牛梦溪，跟您揭秘抗抑郁药的真相。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周二呢，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的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为您来介绍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两位药师，他们分别是北京安定医院药师部副主任药师国伟。你好，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 欢迎您的做客。第二位嘉宾呢是北京安定医院药事部主管药师牛梦溪。你好，牛药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两位的做客。那今天要来跟我们说一说哈，这个很多精神类疾病它是需要这个定时定量长期来服药的，但是呢说到这个里边有一种药物，那就是抗抑郁的药物。昨天的节目里啊，我们是跟大家一起关注了一下睡眠，因为最近看世界杯的人特别多嘛，熬夜哈。当时呢我们的这个睡眠中心主任他就提到，好多人由于这个睡眠不够规律，或者是规律被打破，可能到最后就变成了一种睡眠的障碍。 然后因为这个睡眠不够好，久而久之其中一部分人可能就焦虑了，甚至就抑郁了。所以也想问问两位，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看球啊？ 我保持了特别好的生物规律，一直没有看， 一直没有看。 我也没有看。 男士都不看球的。 也不是，因为是大多数就他们替我看了吧。其实我连这个广播都没有关注，但是对于睡眠这一块，刚才您提到了，我们还是很感兴趣的。 嗯，所以您看看，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睡眠状态，因为我们的睡眠怎么样，可能就和我们今天话题里面的这种疾病抑郁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性的哈。 是的。 所以说，想要防止自己抑郁，真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规律习惯，其实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好的。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抗抑郁药物的真相。那么各位关于用药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和交流。因为这个房间各种传闻呐，比如说抗抑郁的药物它可能有什么成瘾性啊，吃完了之后人会呆傻呀，等等等等，到底这些说法靠谱不靠谱呢？今天我们就请专业药师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那大家随时来可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收看节目也很简单，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您搜索网易新闻，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积极参与节目的互动，还可能获得今天我们两位药师专门给大家又带来的这个相关的药物的治疗手册。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拿回去当做礼物哈，平时呢我们多积累多学习。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随时一起互动和交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今天是第31个国际禁毒日。根据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2017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目前查处的毒品主要是冰毒、 K 粉等新型毒品。吸食新型毒品之后会产生两种反应，兴奋和致幻。此外，警方提醒过度服用止咳水容易上瘾，具有毒品同等危害。止咳水是指含有复方可待因成分的止咳药水，长期服用这种含有复方可待因的止咳药会形成精神依赖，这种依赖丝毫不亚于毒品吸食者对毒品的精神依赖程度。上瘾者会出现身体痉挛、抽搐以及精神狂躁等现象，生病后遵医嘱服用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滥用毫无节制的服用，那确实有可能成瘾。闷热潮湿的天气来了，此时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会感到胸闷、气短、烦躁、心慌，血压容易波动，诱发心肌缺血和心力衰竭，因而应该注意定期检测血压和心率，如果有必要可以去医院进行心电图、心脏超声等检查，对有可能发生变化的心血管疾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饮食方面要以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尽量少吃生冷、油腻及辛辣刺激性的食物，以免导致食欲不振、胸闷等不适。可以适当多吃消暑祛湿的食物，比如说薏仁、百合、绿豆、冬瓜等。此外，为了迅速缓解胸闷症状，改善心肌缺血，缓解心绞痛发作，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要遵医嘱，随身携带应急药物，比如硝酸甘油片、速效救心丸等。一旦出现症状加重或明显不适感，应该及时去医院就诊。最近有人在微信朋友圈啊发消息说，空腹吃荔枝导致孩子死亡，果真会这样吗？专家表示，这样的情况理论上是存在的，但现实中很罕见。原来荔枝含糖量高达 16.6%， 其中大部分为果糖，过多的果糖进入血液来不及转化为葡萄糖，会刺激胰岛素的不适当分泌，就会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甚至昏厥等低血糖的情况。 虽然荔枝病听着吓人，但临床上很少见。营养健康指南一般建议啊，每人每天摄入的水果量是200至300克，无论哪一种水果都不要过量食用，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以免血糖波动造成病情反复或者是加重的出现。 心要往哪里去，就抬头不管路崎岖，遥远的山洞里早已种下了一个奇迹，为梦一路奔袭。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为您邀请北京安定医院药事部副主任药师国伟，北京安定医院药事部主管药师牛梦溪，和您来揭秘抗抑郁药物的真相。其实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工作压力的增大呀，这个抑郁症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词儿了，很多人呢也是饱受抑郁症的折磨。但在很多人看来呢，抑郁症啊是生了心病，治疗心病怎么办？常说的一句话，心病还需心药医哈。可能朋友之间最常说的一件事，也就是想开点，凡事啊这个心大很重要。也有一些抑郁症患者自己抱着一种我能不吃药就不吃药的态度。那在这里我们得先咨询一下两位药师哈，这抑郁症如果说不吃药，我们光靠心态来调整，它能痊愈吗？能治好吗？ 应该是这样，抑郁症吧，大家往往会把它当成像您所说的，当成一种心不开心就发生一种病， 就是心情不太好呗。 并不是，因为实际上抑郁症的话能达到症的程度，我们把它和躯体的疾病，比如说肺炎，应该当成同样的重视的程度，因为它在我们的身体中，比如说我们不是看得见的地方，比如说它的这个脑中的达氨基质啊等等发生了其实一些异常，这才会造成的抑郁症。而我们认为的一些不开心啊，一些什么就是不高兴，或者是一些睡眠的问题啊等等，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抑郁情绪，并不到抑郁症。那么对于大家来说，要区分的概念很多，包括它和焦虑症的区别呀，包括它和抑郁情绪的区别呀，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所以如果您觉得一段时间都沉浸在一个，或者觉得您的亲朋好友一段时间都沉浸在一个抑郁的一个氛围中，那您应该建议他或者自行的话去专科的医院来就医，由医生，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您判断您是否得了抑郁症，而不是说自己就感觉自己啊是不是我抑郁了啊，把它当成一种调侃啊，或者一种寻求同情啊等等一种方式啊。 所以呢，其实在这里大家首先要明确的是，抑郁症如果已经变成这个名字了的话，那它就是一种疾病了。疾病的话，那就是说明我们是一定要用药物来治疗的。而可能很多人说到的这种不开心也好呀，最近情绪有点低落，它可能还算不上抑郁症，只能算是一种抑郁情绪。那这一类有可能我们说这个调整一下心态，想开点，可能也就过去了。但如果真正通过专业医生的判断已经是抑郁症了的话，那这个时候肯定得去药房拿药了，是吗？ 没错。 就 像，但其实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这个抑郁情绪它是有些心理诱因的。比如说我可能丢了1000块钱，其实我心里挺不开心的，但是我可能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好了，我就忘了这件事情了。但比如说我要是丢了1000块钱，我是个一个月挣2万块钱的人，我难过了一个月，我工作都不能正常做 啊， 这个时候这种抑郁情绪啊一定要去医院看一下。这个时候他可能虽然是抑郁情绪，而且时间不长，可能一个月的时间，这时候他可能达到一个叫病程的一个诊断标准，就是说我们这个疾病不只是心情不好，你要有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程度，并且是跟这个正常情况是不相符的，这时候我们一定要特别去注意。其实你觉得心情不好，可能哎呀我虽然一个月了，但是我再过会儿我能好了，这样是不行的，一定要去医院去看，并且一定要经过药物的治疗。 所以您看看，这就是专业药师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哈。大家伙自己可能很难判断说我的这个心情不好它到底是病还是不是病哈，到底是心病还是需要这个药物来医治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其实需要留神的好几点。一，自己有了这样的一种症状，而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刚才牛药师就说到了一个大概一个月的一个概念，对。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轻重程度，明明可能我一个月是挣5万块的人，就丢了这1万块钱吧，1000块钱吧，可能按说不太应该 特别难过，可是我就是想不开，就是想不开，而且这种症状持续了很久，甚至影响到了我的睡眠，吃饭都不香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它就有点异常了。其实是需要您到这个医院里面，咱们来咨询和诊断的。 对。 好，那我们在网上搜了搜哈，也发现很多人在问说这个抑郁症的药物是不是副作用特别大。其实我们以前也听到过有一些朋友哈，他们吃一些比如说不光是这个抑郁症的药了，一些精神疾病类的药物，就说很不舒服，这个躯体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天热哈，说吃完了那个药之后可能出去之后就大量出汗呀，就让自己觉得特别特别的受不了，因此很多人就是因为担心副作用而拒绝吃药的。临床上这种事儿是不是也挺常见的？ 对，临床上这种事儿其实超级超级常见。大家可能在吃药前其实更多的是担心，但是呢这些刚才提到那些副作用吧，大部分都是一些老的一些抗抑郁药，还有老的抗精神病药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使用的是比较新一代的抗抑郁药，这些抗抑郁药他们跟老药比呢，就是一个疗效更加确切，安全性更加强，另外就是他们副作用啊相比来说都更少一些了。不过呢很多患者他在吃药之前其实一直都很顾虑啊，他吃药之后呢，因为这个药物起效还需要点时间，在起效之前这个患者他顾虑其实更重，他会有时候反而这个并不是药物导致的一些躯体上的不适啊，反而他会觉得哎呦是不是药物导致的，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就是其实心里面是不踏实，一方面是想这种药到底对我来说好用不好用，管用不管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担心哎呀总是觉得各种不舒服，然后就开始想是不是这个药的副作用啊，是有这样的想法， 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 就是在本来是因为疾病，但是这会儿他开始赖上这个药了哈。其实好多人对于这个抑郁症的这个副作用有一种流传最广的说法，就是劝身边的人别吃别吃，或者说别长期吃，说长期吃抗抑郁的药物会变傻。真的会这样吗？郭伟老师， 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还是就是说对比较我们叫传统的一些精神科的药物会有这样的作用，就是说你这个患者吃完这个药以后吧，你会看他就木木呆呆的，就感觉就是傻的是吧，就能看出来他是有这个疾病的人，就是把傻治成了把那个疯治成了傻。其实全那个传统的药物是有这样的问题的，但是像刚才牛老师讲的，我们现在新型的一些药物来说都不会存在这样的严重的或者从外表上你能看到的不良反应。实际上不管是焦虑症也好抑郁症也好，对于一些就是一般程度不是重型抑郁的话，我们从表面上是很难区分这个患者是个真患者真正患者抑郁症的，甚至还有一类患者我们叫做微笑抑郁，就是你看到他是 表面上很正常， 对，实际上他已经能到中重的抑郁了，甚至都有很高的自杀风险，所以我们不能从表面上就是能看到这个人就判断他是有抑郁症。那么另外就是说这些现在的药物不用惧怕他会吃了以后会变傻，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研究发现，包括荟萃分析等等，都会表明这些药物长期服用是安全的，不会使人变傻，反而它会有一定的神经保护作用，相对于这个发了疾病这个患了疾病以后不治疗的患者的那个认知功能和患者的这个整个躯体情况都是有好变好的，如果你不进行系统的药物治疗，反而会变差， 危害可能会更大。 是的， 所以说能不能这么理解，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词儿，传统药物，也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可能吃完了之后看着人怎么就是木木的哈，那一类药物，可能那是过去一段时间大量使用，或者说现在用的比较少了的这样的一些药，这些药呢对于我们说抑郁症患者或者说精神类疾病患者而言的话，它其实和它的这个不治疗发病之间是有一个利弊取舍的。 对， 但是如果说现在再去看病的话，然后会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可不可以直接跟医生说，医生能不能给我开比较新型一点的，吃完了之后不让自己看起来变得木木的那类药，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吗？ 对，我再补充一点吧，就是有些患者他可能觉得哎，我吃药之后是不是变傻了，就是变呆了，脑子慢了，其实有时候这个东西它是这个疾病本身的这么一个在进展所致的。 因为大部分药物，尤其是抗抑郁药，它其实在服用过程中它是能改善这个患者的学习啊、工作跟生活能力的。但是有时候患者可能这个药效没有那么好，他可能这个病情就是控制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反而会觉得诶好像没有特别的好，还有点傻。是这样子的情况。 哎，其实你们会和这样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抑郁症的患者沟通过，比如说吃完药之后一段时间他们的一些感觉上的变化吗？那种感觉会是很明显的吗？ 一般患者在正常的就是正确的治疗大概是一个月左右，患者会有明显的良好的体验，就觉得自己的症状就轻了，也就是好转。所以相对起一般药来说，一个月的时间还是挺长的。好多患者可能都如果不是在医生良好的一个劝说下不能坚持服药的话，都看不到这个症状的好转，就私自的放弃了治疗了。然后呢就不会看到就是反复的换药啊，反而造成疾病的那个难治，所以要坚持到那么长时间，你才能看到良好疗效。 所以这里边其实我们在给这个患者开处方的时候，可能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开药的医生也好，还是说我们的这个药师也好，甚至说在我们的一些提示说明书上，可能都需要对多那么一句，那就是提醒我们这样的一些服药的患者需要有一个足够的耐心。因为绝大多数的这种药物让你有明显的这种感觉变化的时候，可能都是一个月以后的事儿了。它真的不像我们说感冒发烧吃了那个速效的药哈，立刻那么起效。对，那么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已经解决了一个，就是说吃这个抑郁症的药物其实不存在说真的让你变傻这么一说。还有一种说法说长期吃它会产生依赖，也就是药物成瘾，这个说法它又准确吗？ 这个说法也是不准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成瘾来说，我们把它分成躯体成瘾和这个精神依赖，躯体依赖和精神依赖。但是就是不管是哪个范围，在于我们抑郁症的这个药物里边都没有药物可以使患者成瘾。那什么叫成瘾呢？就是说患者今天可能吃半片药，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躯体依赖的他就会吃一片药，或者吃逐渐的两片药，更多的药才能达到之前的治疗效果。那么这种叫做躯体成瘾，这个躯体依赖了就会吃要需要更多的药物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抗抑郁药物都不会使患者这个随着疾病的进展药物在增加的，所以它不管是文献研究也好还是各种定义也好，都不会认为抗抑郁药物具有成瘾性。 所以说它这个成瘾的概念其实呢是说，如果您吃了一段时间，然后对于它的这个依赖度药量可能要翻倍。 对 啊，不仅仅是你觉得我对它的这种需求，内心的这种需要，而是说从药量上会有这样一个变化才能定义为成瘾。 对对，实际上反而抑郁症治疗的患者可能会存在一个相反的问题，他会觉得吃了一段问题了，我是不是要断掉，反而不会说我是不是要该加倍了，这是更多的患者是这样的反应。 哎，但是以前我记得节目里也曾经说过，如果说不合适的断药、减量或者是停药的话，反而后续如果再发作了，有可能这时候用药的量就需要加大了。 没错。这个不是依赖，而是因为机体对于受体，我们身体中的就是药物作用的那个点，它的敏感性就降低了。所以需要更多的药物的剂量才能使得这个患者能达到以前的疗效。所以我们特别向患者强调，不能私自停药断药，一定要遵医嘱。医生会给您评估合适的时候什么时候该减药啦，什么时候该停药了。您如果擅自就觉得自己因为症状好了就觉得像感冒发烧一样我是不是就该停药了，实际上肯定是不能这样的。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吃降糖药就是抗糖尿病的，我们吃降压药是降血压的，那我们肯定是说我们都是对症治疗。如果这个药物吃的时候我们的血糖就能比较平稳，但是您一停呢，一定是血糖就又回来了。 对， 所以我们精神科的这些药物也有这样的特点，就必须得长期的这个服对，因为是它是对症治疗嘛，所以必须靠长期服用才能对症治疗。你想想，如果这个把药一停，并不像会像血糖啊血压一样突然就上来了，但是它在一段时间以后，这段时间可长可短，很有可能就会再次复发。刚才您也提到了，这种药物如果一断的话，它 再一次再反扑的话，就要吃更高的剂量了。 我记得当时好像就是你告诉我还有一个词儿叫反跳。 对对对。 对，反跳这个词儿，当时我就觉得哦，这一个反跳好可怕。你可能需要说治疗这个疾病。而且很多人就会说到，如果你不规范治疗，或者是出现了这种断药停药的情况的话，它再发作可能比以前会更严重。 对， 这个时候我们说你要用到的一些药的话，以前好用的这会儿可能变得不好用了。 对， 或者说加大剂量可能才好用，所以很苦恼。这样的一些事情就需要我们的专业药师或者是我们的医生不停地提醒患者，千万不要盲目的停药或者是减量。如果想要做这两件事儿，前提是不是一定要让医生给做一个比较专业的综合的评估呢？ 是的，是的，因为医生会更根据患者的病情的需要来做这件事情。患者呢，因为他可能是在疾病的控制范围内，他无法评估自己的症状到底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所以这个事情必须交由专业的医生来做。那么实际上，在临床中我们碰到的患者，相当大一部分的人群都是会私自断药的。那么我们在药物咨询的过程中，我能碰见极少数的患者，他是从发病以后就一直坚持服用一种药物，特别好，症状也很好，然后呢就是一直就康复得很好，他医生让他停他才停，不让他停的话他一直就在吃那一个药，简单的量，很小的剂量， 谨遵医嘱。 对，这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例子。 好， 就告诉患者应该可以得到很好的益处。 所以您看看，抗抑郁药物的真相其中一条就是，不管你怎么样吃也好或者是停也好，一定要谨遵医嘱啊。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北京安定医院药事部副主任药师国伟，北京安定医院药事部主管药师牛梦溪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抗抑郁药物的真相您到底知道多少？欢迎大家随时来和他们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26515833，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欢迎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的方式，今天您可以登录网易新闻客户端，收看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问题。我们进入广告，一会儿见。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您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6月1号

长期服用抗抑郁药会有哪些副作用？服药多久会有效果？何时可以停药？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事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今天邀请北京安定医院药事部副主任药师国伟、主管药师牛梦溪，跟您揭秘抗抑郁药的真相。 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北京安定医院药事部副主任药师国伟、北京安定医院药事部主管药师牛梦溪，跟您来聊聊抗抑郁药物的真相。那么大家关于用药方面的问题，尤其是抗抑郁药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两位嘉宾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 651-5833， 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节目，您的手机呢可以下载网易新闻的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的。 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 好，关于这个抗抑郁药物的真相呢，上半段我们是回应了大家的几方面的问题哈。第一个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抗抑郁药物的这个副作用，说特别大的这个问题。但其实这个问题呢，大家可以不用过分担心，因为过去的那种传统当中，副作用比较大的药物，现在逐渐在被副作用越来越小的药物，而且呢，疗效越来越好的药物所替代。还有就是人认为长期吃抗抑郁的药物会变傻，其实这种情况呢，也是不存在的哈。那么在这里呢，要提醒一部分患者，那有可能一些症状表现反而是没有经过很好的治疗，您的情况加重了，才会有那样的一些症状表现，所以呢要留神。还有就是关于这个药物是否依赖成瘾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一点的就是，正规长期用药是不会成瘾的，因为成瘾当中呢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您的这个药量啊翻倍才可能在控制到同样的一种状况哈，这种呢才是成瘾。那么当然长期服用的过程当中，大家还要留神的就是您的一些情况是否发生了改变，比如说是不是自己盲目的停药了，或者是减量了。如果您想减药或者是停药或者是换药，我们上半段说到这个抗抑郁药物真相当中最要谨记的一条，就是一定要谨遵医嘱，听听医生怎么说怎么看。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很多听友和网友发来的问题。李阿姨打来电话咨询，83岁了，医生诊断焦虑抑郁状态，给她开了的是叫做莱氏普早一片，还有就是叫美食玉和左匹克龙，他这个药呢已经吃了3-4年了，他想问问长期吃这些药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呢？ 好，这位患者提着这个问题，其实很像刚才也提到，很多患者都非常担心副作用的问题。我们这么说吧，抗抑郁药呢，它其实在服用的最开始那么1到2周的时间，它可能会因为这个药物还没有起效，它可能有一些之前那些既往症状的一些加重。另外就是这些药物它有可能会毕竟是药物嘛，它可能会对胃肠道有些刺激，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可能会有一点胃不舒服啊，有点恶心啊这样的感觉。但是就是说他已经吃了3-4年的时候，这段时间他如果说没有出现什么副作用，那么基本上也不太可能出现什么副作用了。只是说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一定要坚持的定期的去复诊，然后去评估一下自己这个病情有没有好转呀，或者是不是有所减轻，或者是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躯体性的疾病，尤其是岁数也比较大了，其实合并老年人这个合并躯体疾病其实挺多的，什么血脂啊、血压的问题，一定要关注这些问题。长期吃抗抑郁药呢，其实副作用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重，但就是说一定要定期的去复查，尤其是这个对我们这个抑郁症本身这个疾病的这个评估是非常重要的。 好嘞，这就提醒我们的所有的患者朋友哈，刚才说了谨遵医嘱，按时按量吃药，这是一个很对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条要提醒的，就是有可能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您的情况已经减轻了或者好转了，但是呢由于没有及时的去做这个复查， 那么你也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还是按照这样的剂量一直我们说闷头吃药哈，这个是不正确的，还是应该定期的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让医生来判断一下症状是否发生了改变，多长时间我们说有必要去做复查呢？ 一般来说最开始出诊的时候呀，都建议更频繁一些，比如说前两周去一次，然后之后当然根据患者的病情来定，因为有时候他这个药效果没那么好，可能更先两周一次，然后如果说药物效果达到一定效果之后，那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一个月一次。 哦， 对，因为抑郁它治疗它还分好几个时期段，有急性期啊、巩固期和维持期，这个时间呢都不太一样，需要结合这个患者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的特点，比如说是特别容易心情不好啊，或者容易焦虑啊，或者是整个人就是闷闷呆呆的，不太愿意动，是哪种疾病的那个特点，他这个疾病的这个复诊频率都不太一样，一定要由医生来专业的评估。 同样患上的是抑郁症，但是每一个患者您的表现不一样，但是呢就是因为不一样的表现，所以医生要求您用药的种类可能不一样，来复查的这样的间隔时间也不一样，是吧？ 对。 诶，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问一下，就是说大部分抑郁症患者吃了药多长时间之内我们能够告诉他说这个药对您来说有效没有效，是否需要换别的药来试试呢？ 抗抑郁药吧，像在现在新型的，一般来说最最快大概是1到2周的时间，这是最快，就是最理想状态下。那么很多患者呢他起效没那么快，那我们可能需要达到一个足够的剂量，也就是说加制到这个患者能够耐受的一个最大的剂量之后，一般最长我们到1个月或者是8周。这样就1到2个月的时候去看一下他这个情况是不是有好转，如果说完全没有好转，那我们可能会考虑去换药，就这药物可能不太好。如果说这个药物还有点效果，那我们再坚持看看，有时候患者到可能到12周，也就是第3个月的时候才可能完全达到一个最完全的疗效。 明白了。也就是这个药啊，它跟哪个地方生产的，跟它的这个价格可能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很难用说这个药好不好来说，而只能说这个药对不对您的症，适不适合您，是不是只能这样说更准确，郭伟药师？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目前科技还没有发展到那么先进的程度，就可以说这个患者很快的就吃了药以后很快就告诉他这个药是不是有效，我们还只能是针对患者个体的，然后呢吃了有效或者是吃了无效，坚持到一定时间才能帮助我们判断是不是真的有效，而不要过早的就放弃一个药物，或者是说这个药物没有效你还坚持使用了那么长时间，这都是不行的， 都是不行的。就是说足够坚持一段时间长来发现这种药到底合适不合适。 对 发现了不合适及时调整，而不要说再浪费时间再去尝试它了。 对，我们叫足剂量足疗程， 足剂量足疗程，说得好。我们再来看看王阿姨打来电话咨询的问题。78岁，氯西汀和西泰普兰这两种药有啥不一样呢？为什么我在一个医院3个医院里边开的药都是不一样的，有2家给开的是这个叫氟西汀，1家开的是西泰普兰，他目前在使用的是这个氟西汀。 是这样的，这个氟西汀可能好多大家觉得名字可能还陌生哈，说百忧解可能大家听得更多一些。 我听说过。 是那个，其实这两个药物都是治疗这个抑郁症的药物，同时都是同一类的药物，就是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那么这一类的药物呢，一共有6个。所以我是现在后来又加一个，那在加之前呢我们叫它五朵金花，它是抗抑郁药的一线治疗药物，所以呢同时治疗这一个疾病，那么它还有很多种的选择，这些药物呢总的来说相似性远远大于它的区别，所以这个医生甲 A 医生可能给您开这个氟西汀， B 医生可能给您开西泰普兰，这都是其实是相似的，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不能说A 医生给您开了氟西汀， B 医生给您开了西泰普兰，您一下就全吃了，这不行。这个呢我们这些药因为可以把它视同接近同一个药物，它们不能同时使用的，就是你只能听一个医生的一个意见，而不能把所有的医生意见的药都一块都吃了。 所以说氟西汀和西泰普兰就是说他们俩是这个药性很相近的两种药，您不能一下子两种全吃，这是一条要提醒的。另外就是我替他问一下哈，如果 这两天我一直吃的都是这个氟西汀。过了一段时间，我去开药的时候说那没有，然后可能给我开了这个西泰普兰。我能够自己就换成另外一种药吃吗？ 不能不能，这是一定不能换的。虽然说它们相似，但是它们的在这个段这个我们前面讲过，这个药物不能随便停药，甚至是不能加减量也都不建议的。那么换药更是一个比这个加减量风险更大的一个事情，是更不建议患者的。那么只有在前边一个药物在足剂量足疗程治疗无效后，医生才会您建议您换另一个药物。 哦，所以千万别听人说这两种药差不多，然后呢可能这次这种没有开到，然后您就换另外一种吃，这种方法也是非常危险的。 是的， 我们说用药的一个最大的前提就是注意安全哈。 没错， 用药安全很重要。再来看看微信网友老明的提问，他说他正在服用叫做丙戊酸钠药，这种药吃了之后呢胃口变得特别好，体重增加得很快，但是为了治疗这个抑郁这个病啊，药又不能停，这怎么办？这算副作用吗？吃完之后胃口特好。 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罕见的这么一个副作用吧。 就是大部分副作用可能都是胃口不好，是不是？ 对，尤其是在最开始的时候，这药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胃肠道刺激的。它可能确实恶心。那有时候患者确实会发现，哎，他可能食欲增加了。这个时候吧，其实他这个发胖主要还是跟食欲增加相关。那我们说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就是控制饮食啊，增强运动啊，或者是均衡我们的膳食去控制体重。但我们这个如果说药停了，我们这个疾病可能就又控制不好了。所以我们就需要权衡一下，是我们去控制饮食呢，让这个自己的胃口虽然好了，但是我们把体重减下来，还是说让我们这个药继续吃下去，让这个疾病控制更好。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去咨询一些营养师，让他给我们制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饮食方案，让我们自己要控制一下，别这顿吃了之后，哎，过会儿又想吃了，然后一定要把冰箱弄得稍微空一点，不要摆满好多炸鸡啊、啤酒什么的。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哈，这个体重增加的快，有可能跟这个药有关，可能也跟这个药没关系，就是胃口好也许跟这药没关系，反而是因为您的病情得到了治疗，心情好了，胃口就变得好了。但是这个时候呢，管住我们的嘴，不管我们吃药不吃药，不管我们是否在服用抗抑郁的药物哈，管住嘴迈开腿，这是我们甚至现在说防病的其中的两大信条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老明，咱们一方面呢治疗抑郁症的规范用药的的确确是不能停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可以定时的去做一些复查，看看药是否可以减量啊，或者是停药哈，这些一定要专业的医生给出我们的判断。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胃口好其实是件好事儿，但是呢选择怎么吃，同时又能控制体重，保持健康的身体状态，一方面自己可以来调整，另外一方面的确像刚才牛医生说的这样哈，可以咨询专业的营养科的医生，也是可以给您出具一些营养处方的。我们再来看看微信网友的提问，他妈妈78岁了，吃抗抑郁的药物已经5年的时间，现在出现嗜睡的症状很严重，一开始呢是清醒一天睡一天，现在是睡4天清醒一天，又发现得了糖尿病，他不知道哪里能看这病，会有这么一嗜睡的症状。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患者已经78岁了，这个患者已经不太可能是简单的一个抑郁症了，所以那个药物我估计可能是一直吃下去的，前面像您说的这个闷头一直吃下去的，而且现在呢目前这个不良反应是应该已经相当严重了，就是过度镇静的作用，就是睡四天我们叫可以叫过度镇静了，这个作用副作用已经非常明显了， 这怎么感觉像吃了安眠药一样， 比安眠药还要劲儿还大呢，所以他这个应该已经涉及到就是说疾病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来的治疗药物已经不适合了，可能是剂量过高了，也有可能所用的药物不合适，这个时候建议还是要到精神科的专科去看一下，包括这个糖尿病都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药源性造成的，因为这个药已经吃相应5年了、所以这个这么样一话，你睡4天醒1天，这个患者生活质量是很差的， 我觉得这也挺可怕的， 是的， 所以建议这个家属应该，如果可以的情况下，应该带老人去医院，应该是看一下了，一定会有疾病方面的进展或者是改变了，药物不能再这么吃下去，应该调一下。 好嘞，这又到了我们说开了一种药，一段时间内好使，但是千万不要闷头一直吃下去，定时的做复查，然后呢来发现你疾病是控制得很好，还是说已经发生了变化哈。 对， 尤其是我们说伴随着年纪增长，有很多老年性的这种基础病又来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在这里我们就这个问题延伸一下哈。现在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等等这类疾病的人也特别多，而且呢这两种疾病也是需要长期用药的。如果他又患上了这个抑郁方面的一些病，也需要吃药的话，这个过程当中这么多种药吃着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很有可能有问题，因为我们有发现哈，就是说在患者吃超过三种以上药物的时候，每再增加一种药物，其实不良反应会增加 7%。 而又有一项统计发现，老年患者就是他因为有躯体病，再加上各种我们像精神科的这个疾病，他的吃的药物至少有十种，这样的患者的话，在这个临床中是非常常见的。 哦。 而患者呢，往往会精神科大夫开的药吃，内分泌科大夫开的药吃，心内开的吃，肾内开的吃，一把药可能当饭吃，一顿药可能要吃20多片药物。那么这个里边的药物，没有一个药师可以去帮他把关，进行这个药物的管理，很有可能存在着很大的不良反应的风险，以及这个用药错误的，以及这个不合理用药的这个风险。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叫做从美国引入的概念，叫做药物治疗管理。我们英文简称叫 MTM， 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患者服用五种以上药物，同时服用五种以上药物，然后或者同时患有两种慢性病的，那这样的患者呢，都应该去 MTM 的门诊进行咨询，由专业的药师帮您来把这些存在这么20多种药物，或者是这么多药物给您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梳理，把它其中有相互作用的，有不合理的，有这个可能可以不吃的，或者是甚至还有一些未治疗的一些症状，都帮您梳理一下，给您一个科学的一个用药方案，而不是说甲乙丙丁的医生开了药一股脑全都吃了，这个药源性的问题会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国伟药师刚才特别提醒大家伙的，就是一旦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患有两种以上的我们说基础疾病，然后同时服用五种以上的治疗药物的情况之下，其实就建议您把所有的药都拿着。像北京的话呢，咱们北京的这个22家三甲医院都有专门的这个用药咨询中心， 对， 直接拿到这个国伟药师这块，医生快帮我看一下哪种药可能跟哪种药可能它是都应该吃，但是不可以一起吃的。哪种药其实是可以减量或者是不吃的。 对。 然后哪种药它可能是重了，我们从中选一样的。 对。 这个事儿是不是我们天天现在都在做的？ 其实现在抱歉，我们的人手有限，然后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做到这一步，我们只能是在药物咨询碰到患者具体问题的时候提供一样的咨询，而我们的咨询往往是患者主动提出问题的，还比较难做到说帮助患者梳理整个的药物，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我们目前也在培养我们的药师，也在做这样的这个学习，然后我们也期待我们近期能开展这样的这个药物治疗门诊。那么我们的兄弟医院回龙观医院已经开展了 MTM 的药学门诊。那么他们已经可以向患者提供这样的一个这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一个服务了。我们医院也会抓紧时间尽快开这样的门诊，为这样的患者提供这样的服务。那么我刚才要纠正一点，刚才您说的就是说他不是说同时患有两种慢性疾病加五种药，而是说患有两种慢性疾病或者服用五种以上慢性疾病的药物这样的患者 就需要了。 对对对，是或者的关系， 对， 并不是